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拿着宗教资源问题指控我国一事12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美国国务院通过发表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更加赤裸裸地暴露出了美国要以维护人权和宗教自由为由瓦解我国内部一定颠覆我国制度的敌对意识丝毫没有变化。美国拿出维护人权民主的骗人招牌，在世界各地粗暴地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践踏和扼杀他国主权和他民族的自主权，因此早已丧失了谈论人权的起码的资格。美国再也不能从军事上把我国怎么样，因而到了现在疯狂地掀起反朝人权骚动做最后挣扎，以图丑化我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强化对朝国际制裁施压氛围。在百年宿敌美国旨在颠覆我国制度的敌对企图没有丝毫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将千方百计地增强以核遏制力为中枢的自卫军事力量来保卫我国政权和我国革命。